当然如果这个得看嘉宾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联系方式，如果他提供的是微博啊，就提供微博，他提供微信啊，就提供微信。当然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嘉宾的话啊，大佐在这也能给你去私底下 赶快call一下大佐 对，赶快call一下我 啊， 这样才对，这才是我刚刚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 是吧，老搭档就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 对，但是 很劲爆哎。 嗯，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找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有点让我汗颜。汗颜这个词儿是好词儿坏词儿 啊？可以用， 嗯， 可以 啊，有点让我汗颜的这个男嘉宾左王玉龙跟我一个姓。 哇， 哎，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闪亮登场，噔噔噔。 Hello，大家好， 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左王玉龙，现在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目前上大二。对，我现在学习的是音乐唱歌。 哇哦， 所以现在还是一名上大二的学习唱歌的学生。 嗯，对。 哦， 我很好奇他的名字，我可以插一下吗？ 可以 对呀、啊、他的名字为什么叫左王云龙？所以你姓左王还是姓左？ 那 你听我，你先说你听我有姓左王的吗？ 就感觉很霸气啊。对啊是吧？好，嘉宾来解释一下你的名字好不好？ 就是我准确来说，就是我姓左，对， 嗯， 然后我妈姓王，就是我爸姓左，我妈姓王，就是、父母姓、哦、父姓，对，是这么一个回事。然后起名是云龙。 哦，所以寄托了父母之间的共同的 爱情结晶。 对啊，对啊，结晶。 哎，我之前认识我叫左王的，现在这个父姓真的特别少。我知道有叫逍遥的啊，有叫这个。司马现在好像 也 挺少了。 之前 欧阳， 对， 之前有叫欧 阳 的， 阳 对, 对, 对, 对， 我以为是我才疏学浅没有听过这个 叫 那个学。 哎，但好像啊、嗯，我之前这个搜百度的时候，就是搜我这个姓啊， 嗯， 而且咱们俩这个左是左右的左，不是带单立人的左， 对， 带单立人那个左在现在社会还是挺常见的，这个纯左右的左，这个还是挺少见的，对对对， 所以你就赶快自夸一下，说我们两个这个是稀有的、这个， 哎，真的。真的真属于特别稀有的一个姓氏，而且我之前在这个网上搜索的时候，这个左好像之前还真是个复姓 哦， 然后慢慢演变到这个近代才变成这么一个单字，但这也可能是网上的杜撰，这具体我也没太仔细的去研究他这段历史。 哎，这个之后可以稍微探讨一下。 对对对，咱们接着说回来，今天的这位帅气的男嘉宾啊，这个左王龙，他不仅仅是来自音乐学院的大二的学生，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份职业。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Model。 哇，真的？ 嗯， 真的？哇塞，男 model， 哇，怪不得这么帅气。其实我之前 说真话，是不是？这段有点假了。是 好，我演过了。其实我之前说到，就确实很帅，很有型男算是。 嗯，对对对， 我之前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关注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女性的 model 嘛，比如说像维密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聚集了各个国家以及各种类型的 model 的一个聚集地啊，也是一个狂欢的盛会。 嗯， 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尤其是对两位男生来说啊，可以更加近距离的看到今年2017年的维密大秀了，它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第一次在，对啊，在上海举行。 我的天啊，我们俩异口同声的， 突然之间眼睛泛起了金光啊。哇， 好消息好消息，维多利亚的秘密将在上海2017啊，这个维密的2017上海啊，也是应该是特别特别好看的，而且之前应该在微博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大表姐， 嗯， 是，然后她就一直在发微博，说自己又要增肥啊，又要减秤啊什么类的，然后好像今年也是被选上了。 对对对，今年她也是被选上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还有出现一些新的面孔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今年呢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这个中国的超模数量也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几届，因为这个维密嘛的 Victoria Secret Fashion Show 啊， 呀，一看就经常看，是不是？ 这 Wick 算了，不说了，卡住了。 所以关于这些超模，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就是天使的面庞，然后魔鬼的身材嘛。那你们的关注点在哪里？ 嗯，左王先说。 嗯， 哦， 我觉得吧， 嗯， 就是。他选 之前有看过维密的秀吗？ 也有看过，对，就是但是很少、哦、我只能就是简洁说一下。 是不是家里有人管着？ 没有没有没有， 开个玩笑。 就是我觉得维多利亚他选模特吧，他会根据他的应该他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特质来选。 嗯， 然后他的就是身材或者是长相，我觉得只是一个基础。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嗯，那所以你在看那个 show 的时候会关注到哪里，会就主要看哪里呢？因为它有很多部分嘛，有演艺的明星，有 model， 你们不要想太多，好不好？ 那个我们说的只是一场单纯的秀啊。这个如果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想歪了，请自行把的脑回路拉到一条正常的轨道上面。我说的只是我们今天聊的只是整场的这个维密的大秀啊。 对对对， 它里面会有一些， 我们探讨的是时尚方面的。 对对对，它会有时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内衣的 model 啊，还有一些大牌的演员啊，明星都会去参加助阵什么之类的，也有很多的明星以参加或者是参演维密为一项特别至高的 很荣耀的事情。所以我说就是确实有很多人是看 model， 但有的人就对他们没兴趣。尤其是很多女性的观众哈，尤其是像什么 The Weeknd 啊，就是很多乐队， 对， 他们来演的时候，哇塞，完全注意力在乐队上。所以我就很好奇，作为男士的二位啊，就是同样你们会注意到哪里，哪个部分呢？ 其实我比较注意他，就是他有现在就是喜欢，就是现在年轻好多模特，就希望他们有一些更那种张力，对，然后能给模特这个行业带来一种新鲜感，对，然后输入一种新鲜的血液，对。 哎，最后这个笑，我好像发现了不少东西啊！ 你们两个突然来了电，我真的好尴尬。 我觉得刚刚那个左王云龙说的一大段啊，都没有他最后那个笑能表达的东西内容要更丰富一点。我说我的感觉吧，其实每次看这个秀，不仅仅是看那里边的美女，对吧？这个肯定都会有，这也是很多人都关注的一个点。毕竟作为世界超模，也作为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也应该作为世界超模最向往的一个秀了。然后也是云集了，你想想，云集了全世界人的审美的眼光，然后才能到这么一个这个 T 台走秀的上面去走。那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了解一下其他各个这个各国家的人民的这个外表，对不对？ 你说的好大， 身形 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当然不是啦，怎么可能是呢？ 说的好，好官方的解答。 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那个左云龙说那个品牌。但是我也每年没怎么关注这个品牌。 我估计你们不会去关注吧， 男生关注这个品牌很奇怪 了。对对对，我们一般会关注，比如说他的那个内衣的一些样式，当然也没有看那么细，但是每次都会看他最王牌的，比如说带什么祖母绿钻的呀，各种各样。对对对，他每年都会出一个应该是最王牌，也是最主打，也是花最大心思和最重金 的。我记得有一年他好像是在上面镶了多少颗钻吧。 对对对， 卖了2亿多， 会有会有，而且其实他每年的那个颜色搭配什么的，也都会能看出一些时尚的东西， 也挺吓人的。 对对对， 这个我咱们维密就先说到这儿吧，毕竟我们俩人在看维密的时候也不看他的这穿搭，对不对？ 是，我就特别好奇。那既然两位男士哈，那我们聊一聊男士穿搭好不好？ 陷入了无比的尴尬跟冷漠之中。 好， 聊男士穿搭， 垮掉。 OK， 那接下来呢，这个 Part Two 的这个环节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男士穿搭。 好的。 哎，说这个男士穿搭啊，大家基本上作为一个男生而言，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所痛苦跟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比较直肠子的人， 直肠子的 不是拥有直肠的人，是直肠子的人。对，就是外加我这个人对打扮啊什么之类的也不太在意，没那么上心，就每天从衣柜里边捡那么一两件能出来，然后两者搭配的不要太奇怪。 就比如说你上面穿了一件红的，下边穿一绿的， 嗯， 跟中国古话讲红配绿是吧，赛 你懂的。 对，就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三位就是穿了特别统一的风格，就是你们看不到我们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是 因为跟后边的背景融为一体， 对，全部都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黑色的上衣，黑 T 恤、 嗯、 然后配牛仔裤啊，然后或者是黑色的裤子，嗯，反正就是我的穿衣风格就比较深色系的。然后要从鞋上来说的话，我记得我就有一双不是黑鞋。 哦，就是你更偏爱百搭款，然后简单大方的那种。 对，就是每次我去商场试衣服的时候，他只要出了一些新款，就是肯定会拿上身试嘛。 嗯， 然后我就会就是穿一些奇奇怪怪的自己的衣服去试，比如说有一天穿一双拖鞋， 嗯， 穿一双拖鞋，然后看到那个 Zara 有一条比较好看的西装裤， 啊、哦，西装裤配拖鞋， 对，然后我就说，哎，这搭配着还不错，这百搭款，买了配拖鞋都能穿出感觉来，那干嘛不买、啊，对不对？ 哦，这其实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可以用最奇怪的一种东西来进行衡量， 对，或者说你平时穿着最平常的那种习惯去挑选这种衣服， 可以。 那这个云龙也说说，我实在不知道管你叫左王还叫云龙好，你叫像我这仨字的话，你说叫大左对不对？挺简单的。 好，左王同学， 嗯， 对，其实我。怎么说，我以前也是就穿衣服特别特别烦恼、 嗯、 那个就不每天不知道就是怎么穿该怎么穿，然后就是甚至以前在我上学那会儿，上一高中那会儿，然后每天就是提前一天我得先准备好第二天穿的拖鞋。 校服吗？ 这绝对还是 天天把校服摆到门口，明天我要穿这身校服。 哎，我都没想到还有校服这个点呢。 他说的是高中嘛。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但是后来经常我也看一些就是什么杂志啊， 嗯， 然后看看人怎么穿，然后有的时候去拍艺术照或者怎么类、 嗯、 之类的， 嗯， 然后就是就从这些里面就总结出一些经验嘛， 嗯， 完了就是然后来变成自己的一个穿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 嗯，那你作为型男 model 应该就是在穿搭方面应该会很有心得。 对，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心得，就、 嗯、 稍稍列举那么一项或者是两项，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不是去拍那些写真艺术照的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你的这种穿搭的习惯是什么样子的？ 嗯， 可以跟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 嗯，其实我平常穿的也就是怎么说呢，最简单一种搭配吧。 嗯， 就是穿一个黑色的一个T 恤那种、嗯、类似于，对，然后像如果是夏天的话，哎，咱们可以穿一条短裤， 嗯， 一条黑色的吧，对， 也是黑色的， 对，就是我因为我比较喜欢纯黑的那种 纯黑搭配， 纯黑搭配、哦、 黑风格， 再戴一个墨镜， 对， 再戴一个黑帽子， 黑帽，对， 再穿一个黑鞋， 不是，再来一个拖鞋，人字拖、 啊，再穿一个人字拖， 这个亮了， 对，这个亮了， 这个亮了。 哎，真的，别说啊，就这么一形容的话，想想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啊，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张微博上的图片，就是说这个穿衣跟人长相还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啊、哦，就是哦，所以呢，给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 所以你想一下啊，就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也能看到不少，就是穿大短裤配拖鞋，或者是上身穿一个跨栏背心那样就出门的人， 嗯， 对吧？但是 在家那种， 对对对，但是你在外面你看到这样的人，他如果是一个型男，长得还很好看的话，你就觉得哎呀，这样搭配很 OK 啊，对不对？ 嗯、 而且看起来很舒服，而且如果要女生的话，就像你现在这样，老师可以给他一镜头，谢谢，快来，刚才眼神。 我坚持不住了，老师要垮掉。 对，就是假如说作为一个女生的话，看到这样一幕就会心花怒放。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哎、又没捕捉到。 对， 就是这样的感觉。 辛苦老师了。 就是男生看到这样的搭配的话，也会感觉哦，这样搭配不错，我要回去试一试、 嗯、 或者说我要抓紧练一下我的身材啊，我的肌肉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你想一想，一个肚子特别大的一个男性伙伴，然后这个穿着一个同样款式的这个 这个跨栏背心儿，然后这个脑袋上还是地中海， 所以本来是嘻哈风，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那个 穿上拖鞋， 变成了紧身衣。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跟 原来是这样解释， 长相跟身材有不少关系。 对，其实我 或者是说跟一个人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 哦，对，其实主要是看脸，说白了。 说白了还是 我太耿直了、 啊、 sorry 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 没事咱们还是重新回到这个 对 令人闻风丧胆的男性穿搭到底有多闻风丧胆啊、嗯、看看今儿找这三张图。 好呀， 哎，第一张， 哎 这个我觉得还 OK。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很潮流。说实话，它的花纹啊搭配， 嗯， 黑白搭，然后上面还带有各种花纹对称。 嗯，但是这个好像有人不大喜欢，就是这种比较紧身的，或然后上面外加很多很多花里胡哨的这个条纹啊。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慢慢我们进化的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还蛮多的吧。 对，我们进化的非常的好， 对吧？你就 所以就可以适应的。 对，你就看这个中国有嘻哈出现之后，现在多少人的帽子后边是有一个那个哎，对、 啊、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东西是干嘛用的。 哎，其实这个袋我觉得大佐特别潮流。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袋子的时候是大佐身上的，我记得当时 我说帽子上不是衣服 啊啊啊！我就夸一下你，要不要这样拒绝我？ 啊，当然你说衣服上那个袋子，那个是 对很早以前， 对那个很早以前的呢。 嗯 嗯，然后再来说第二种啊，这个比较闻风丧胆的啊。 哦， 哎，这个发现了吗 ？Polo 衫是吗 ？Polo 衫 ，Polo 衫。 还是紫色的， 紫色的 polo 衫，然后 加牛仔裤， 紫色 polo 衫加牛仔裤啊，它主要把领子立起来了。 哦，这个点在这儿是吧？ 啊， 我觉得 polo 衫也是，我觉得 polo 衫可能太成熟一点了，还是尤其是咱们青年人哈、 嗯， 还是穿普通的 T 恤会好看一些，对 对 对。 对，而且很多人 为什么立领子你们也会不喜欢？ 立领子这个事儿，这个之前在节目里边好像还真的有详细的讨论过这个事儿，应该就是在咱们上初中的时候那段时间特别流行立领子， 对。 哦， 是不是？ 对，就是这样。 对对对，一定要把这个领子 立 起来，甭管是穿衬衫还是穿 polo 衫， 对， 就一定要把它立起来。而且那个时候还出了就很多的衣服，比如说运动品牌，或者是那个时候还不叫潮牌呢，就是比较这个。 我突然在想，我的童年 高端的，有一些高端品牌，它也会在它的这个立起来的领子后边印上自己的 logo 啊，对， 就是它特地为了要把领子 立起来，以此为傲是吧？ 对，但是突然之间就过了那段时间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好 low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get 到了这个点，帮我补回了童年。 可以，可以。 对， 现在是不是之后可能某些年它又会出现，变成了一种复古风？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你就拿这个音乐为例， 嗯， 对吧？云龙也是学音乐的， 嗯， 我觉得就以音乐为例，20年河东，20年河西，再过20年又转回来。 还真的是这个时尚界，就是它会不停的反复。其实元素就那么多， 嗯， 包括现在女生特别流行的那个，就是千鸟格，就是那种黑白格。 千鸟格，我记得20年前我妈妈就穿过。 对，我妈妈现在都有那件衣服，那， 嗯， 是她很久以前的。 对， 那次逛街， 从那个时代就又翻回来，就变成潮流了。 对，然后只不过样式可能稍微变化，但花纹还是一样的。 对，而且就很多，嗯，之前就是火过的东西，比如说在70-80年代火过的东西，然后到现在现代社会，它会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叫做复古。 对，之前那个军绿色的衣服，然后现在变成了这叫什么大地色系，就是军绿色呀，还有一些其他相近的色系，然后组成的新的潮流。总之就是各种循环往复。 对，就这种特别奇怪的时尚穿搭风格，毕竟这种时尚的是我们这种平常人 get 不到的点啦。 我还以为你会说，哦，我们时尚界 怎么可能像我这种每天只会穿着 黑色 T 恤， 好好说话，我这种每天只会穿着黑色 T 恤或者白色 T 恤或者白色衬衫出门的这个老男人，怎么会 get 到这种点？ 其实我现在还特别想说一种观点，就是你们知道吗， 嗯， 很多就是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男生的就是穿 简 单，对，简单穿白色 T 恤啊，最好就是黑色少一点，白色 T 恤，白色衬衣，很多衬衣纱T 恤纱的这种真的是特别好看， 就是 简单大气。 你也是是吧？ 没有就是 我也觉得很多男生 来我们听一下专业的时尚潮模的这个解读。 是这样的，就是 没有，我跟你 好时尚。 突然 好了，我要把这麦拉掉了，谢谢。 真的很洋气哦。嗯嗯， 就是在我身边朋友也是，他们也都讲过，就是女性的或者男性，他们都有说，就是先说女性嘛，就是女性他们就是说希望找个男朋友，就是穿搭就是很简单一点，不要很那种很杂很乱那种， 红配绿啊， 对， 说了一个好极端的例子、 对对对，就是这些。这个今儿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儿了，因为每天的这半个小时的谈话都聊得非常的充分，而且有知识性内涵。 嗯 啊，这个如果大家在想细细了解这些穿搭风格的话呢，也可以多多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这个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如果大家想继续看到我们每天特别帅气又好看的嘉宾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继续持续关注北京青年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 谁能带我撒脱？